网上流传着一张睡眠时间表，一岁宝宝睡眠时间是15个小时，5到7岁呢是睡12个小时，13到18岁呢睡9个小时，成年人呢是7到8个小时，60岁到70岁的老年人呢是5.5到7个小时。不知道你的睡眠时间达标了没有呢？睡眠质量怎么样呢？有没有快速入眠的方法要分享给我们的呢？ 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我也会用心用意在意的听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，因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。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，在梦里我看见很美的东西，可能是在睡前想过你，才会梦见你。在梦里我常常寻寻觅觅，寻找在你是梦而已。在现实里我曾经问过自己是否爱你，爱是个游戏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我也会用心用意在意的听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少声多少声，因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。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，听见你的声音，小声我会用心的听，不管多小声多小声，因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会动听。 在高德地图人气指数榜发布了一系列生活地图，除北京起跑线地图之外呢，这一次还发布了全国人气美食地图。在研究的10座城市当中，有8座的美食标签都跟火锅有关系，